是啥？可能有点太疯狂吧。啥？ 王力宏火力全开，我也希望你今天是火力全开的状态，抓住最后的时间再好好享受一下周日的这种轻松的感觉，因为明天就是周一了，又要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了。其实你翻开这张专辑特别有意思，王力宏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才华的音乐人，他们的每一首歌几乎词曲创作里面你都能够看到他的名字，可能这就是王力宏的标签吧。 I wanna walk with you。

是来自 Mommy 的 Moshi。 他14岁的时候就带着音乐梦想来到了洛杉矶，当时也翻唱过许多这种流行的摇滚的音乐，包括这张专辑里面几乎的所有的创作全部都是他在参与的，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而且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他会抛一些特别搞怪或者特别奇怪的视频，其实是他在传递一种他的态度，或者说对于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理念。 OK， 继续音乐加速度，我们进入接下来的音乐快车道，邀请各位跟随我们的节奏稍稍的提速，享受一下在路上的驰骋。 音乐快车道， 先来听到没心没肺的 Gala， 为我们带来开心的心声。 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嗯嗯，完全。

来自李玟的好心情。在这一部分呢，我们有两首歌都是要在最近这个备受关注的音乐要和你分享的。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上对于熊天平的经典作品《爱情多脑核》的诠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放过他翻唱的这个陈芳语的《爱你》等等很多歌曲，让他来演绎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又是一种更为鲜活的生命力的存在。我们来听听看。 爱让谁落泪，飘飘荡荡、啊、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Friend.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a ch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 know you're not alone. I'm only one. 来自 Charlie Puth 的这首 One Call Away， 欢迎各位可以在半点之后此刻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回复今天的日期1216来收藏八点到十点钟两小时的出行歌单。我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张丽娜、远方，还有 UP 鹏鹏，还有说句心里话博士都已经来报道，包括已经回复了关键词了。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到处乱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刘若英的一张专辑里面的《跳车》，其实也是讲的也是这种能够随心所欲的到处乱走，去在城市当中去像一个冒险一样去体验这样的风景和随处而安的一种惊喜。 车道。 旅往世界的宾馆去。哦哦，彩虹的阶梯为我升起，天使的翅膀挥洒的甜蜜，充满惊喜，随时有恋爱憧憬。口袋里的秘密，转个圈都安静，跑到遥远太空去。我爱你，就是你。 甜美又有活力的卓文萱带来的这一首《幸福氧气》，据说里面他说这个 99% 的氧气含量当中都是一种爱情的分子，1% 是取决于关于恋爱方面的勇气等等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是幸福氧气里面藏满了我们对爱情的期待呀，对于那样的勇气的成分，才有可能遇到我们真正的 Mr. Right。 接下来音乐快车道要为你带来的声音是来自郑钧，这首歌我们也好久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过啦。 把青春